快回楼，茫茫的海滩，蓝蓝的海水，吹起了波涛，心里美耶。像螺号滴滴的吹，海鸥停了展翅飞。听了笑微微，像螺号滴滴地吹，声声唤船归楼。像螺号滴滴地吹，阿爸听了快快回楼。茫茫的海滩，蓝蓝的海水，吹起了螺号，心里美耶。

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诸多仙门一生烟，没有走完的路啊。

多保重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 的美，为举金杯，人已醉，晚风唱着甜蜜的歌，轻轻踏月无人归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

连接住的翅膀。

虽然我不在这里长大，但我热爱在这里的生活，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，因为我是新北京人。